林姆，活力新北京。 北京时间19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听11封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第一部分。文学主导性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12夜》改编的戏剧故事。 昨天我们欣赏了《世间已无陈金芳》的第一部分，作者采用倒叙的方式，先写了我与陈金芳在一次古典音乐会上的偶遇。当时的陈金芳浑身名牌，被小提琴大师的演奏感动得几乎要颤抖，对于我的不太客气的言辞表现得宽容大度。最后临别时，陈金芳递给我一张名片，他已经不叫陈金芳了，他是陈雨倩。下面我们继续欣赏《世间已无陈金芳》。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我第一次见到陈金芳或陈雨倩还是在上初二的时候，那天刚下最后一节课，教室里乱糟糟的，大伙正准备回家，班主任忽然进来宣布来了一位新同学，但我们往他身后张望，看到的却是空无一人。老师也有点诧异，又探头朝门外寻摸了一圈，喊道：你进来啊，在外边哨着干嘛？这才从门外走进来一个女孩，个子很矮，踮着脚尖也过不了1.6米，穿件老气横秋的格子夹克，脸上一边一块农村红。老师让她进行一下自我介绍，她只是发愣，三缄其口。老师只好亲自告诉大家，她叫陈金芳，从湖南来，希望同学们对她多多帮助，搞好团结。学生们随即一哄而散。在我们那所部队子弟学校，像陈金芳这样的转校生基本上每年都能碰上个2-3位，他们跟随家人进京，初来乍到时与这里的一切格格不入，好不容易熟悉的环境，跟周围的人能说上话了，但却往往又要离开。日子久了，我们这些坐地虎就学会了对这些学生视而不见，反正他们随时会从教室里消失，与其深交又有什么意义呢？交朋友也是要讲究成本的，更何况这女孩一眼而知是从农村来的，长得又挺寒碜，不管从哪方面说都非我族类。我们咋咋呼呼地从她身边涌过，就像绕开了一张桌子或一条板凳。班上的几个男生跑到操场打篮球，我则倚着篮球架子跟他们臭贫。自从一次打球戳伤手指，造成半个月不能练琴以后，我母亲就严禁我进行这种活动了。就这么消磨到夕阳开始下坠，半边操场都被染红了，我才拎上书包跟朋友们打了个招呼往校门走去。这时背后忽然传来一阵哄笑，我循着笑声回过头去，看见了陈金芳。她手上攥着一只印有钾肥字样的尼龙口袋，跟在我身后几米开外。当我前行的时候，她便迈着小碎步跟上来，当我站住她也站住，支棱着肩膀紧张地看着我。面对陈金芳的亦步亦趋，我也有点不知所措。我本想呵斥他两声，让他离我远一点，但又一想，那样可能会招来男生们更加夸张的起哄，于是我尽量让自己眼不见心不烦，加快速度回家。 90年代的北京，天空还相当通透，路上也没什么车，大部分机关职工都骑自行车上下班，前车筐里放着装满萝卜青菜的网兜，透着一股过小日子的家常味儿。我穿过当时的铁道兵大院，到长安街的延长线，乘上四路公共汽车，经五棵松到达西翠路，下车后再往南步行10分钟，就能看见从小居住的那个家属院了。共有3尊毛主席塑像，扬着手跟我打招呼。这天我的步伐格外快，还像个没规矩的坏小子似的挤到排队乘客的前面。看见院门口那几幢红砖板楼的时候，我的身上微微冒出了汗，而一回头，陈金芳仍跟在我身后。我有点气急败坏地站住，等他走近，陈金芳面无表情地朝我挪了几步，像直立的豚鼠似的，两手捏着假肥袋子置于胸前。他突然对我开口：“我们家也住这儿。”我哦了一声，他又补充说：“我姐夫是许福龙。”好一会儿我才想起许福龙就是食堂里那个特会和面的胖子。他是山东人，靠着一手做面食的手艺，志愿兵期满之后又留在了我们院，而且还结了婚，把老婆也弄了过来。这么说来，陈金芳他姐我也见过，就是在窗口负责盛菜那位，那是个丰满的少妇，长着一对相当霸道的胸部。这个时候陈金芳就转头离开了。我家住在东边某栋红砖板楼的一层，他则要前往西围墙边上的那排平房。后勤系统雇佣的临时工都被安置在了那里。走之前，他还仿佛格外用力地盯了我一眼。没想到，就在当天晚上，我又见到了陈金芳，那是在吃完晚饭之后。我父亲穿上军装，去应付一个突然性的检查。母亲照例把我轰进自己的房间拉琴。到了初二时，我练习小提琴已经达到8年之久，因为技艺进展飞快，在乐团工作的母亲已经不能再指导我了。为了不耽误我，她领着我满北京遍寻名师，并且替我做出了明确的规划，那就是先拿下几个重要的青少年比赛奖项，然后考进中央音乐学院。这个目标无疑需要旷日持久的苦练。我关上包了一圈隔音海绵的房门，站在窗前，将琴托架在磨出了一层薄薄的茧子的下巴上。 那天我练习的是柴可夫斯基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1994年，大师帕尔曼首次来华，他热情地称赞过北京烤鸭之后，便在人民大会堂演奏了这首曲目。而那场演出的现场录音唱片已经被我听坏了好几张了。此刻头顶着被飞蛾扰乱的路灯灯光，我幻想自己就是坐在轮椅上的帕尔曼，而草坪上黝黑一片的颜色则是如潮的观众们的头发和黑礼服。只不过一转眼，这种意淫就被隔壁老太太跟儿媳妇吵架的声音打断了。也就是这时，我在窗外一株杨树下看到了一个人影，那人背着手靠在树干上，因为身材单薄，在黑夜里好像贴上去的一层胶皮，但我仍然辨别出那是陈金芳。借着一辆顿挫着驶过的汽车灯光，我甚至能看清他脸上的浓酸红。他静立着，纹丝不动，下巴上扬，用貌似倔强的姿势听我拉琴。也不知是怎么想的，我推开了紧闭的窗子，也没跟他说话，继续拉起琴来。地上的青草味迎面扑了进来，给我的幻觉，那味道就像从陈金芳的身上飘散出来的一样。在此后的1个多小时中，他始终一动不动。当我的演奏终于告一段落，思索着是不是向他隔窗喊话时，一个女人近乎凄厉的喊叫声从远处的夜色中直刺过来。那是他姐在叫他呢。陈金芳嗖的一晃，人就不见了。同学们是什么时候开始集体排斥陈金芳的？他默默无闻地在我们班上耗一年，尽管没交上任何朋友，但却没像前两位借读生一样陡然消失，这已经算是个小小的奇迹了。有一度他的座位甚至空了半个月之久，大家都认为再也不会见到他了，不过也没有谁觉得遗憾。但某一堂课开始时，他又赫然出现在了那里， 仍旧沉默无语。老师一开讲，他就趴到桌子上睡觉。学校里的课程，他从来就没跟上过。 好朋友们，十一峰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我们今天就欣赏到这里。陈金芳这个形象我们并不陌生，他代表的是当今社会上的一类人，他们没有家庭背景，也没有社会背景，没有真才实学，也没有做人的底线，但却不甘心屈从于命运，不愿做人下人。他们从小被人看不起，心底深处埋下了不忿的种子。他们近乎狂热地渴望金钱，可以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甚至无视法律做出犯罪的事情。陈金芳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无法阻止别人对自己的恶意，他那么坚决甚至决绝地非要留在这个大都市，究竟是为什么呢？这可能和他少女时代的情愫有关。当他第一次听男主人公拉小提琴的时候，那个英俊少年和那如泣如诉悠扬婉转的旋律叩开了他少女的心扉，一种复杂微妙的感情攫取了他的身心。家人要回湖南，他偏要留在北京，他一个弱小女孩顽强地对抗着他的家人，最后只好和一些地痞混在一起，后来越陷越深，最终差点送命，所以到最后世间已无陈金芳。 听众朋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您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第十二页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韦奥拉回到奥西诺公爵那里，向他报告了奥利维亚拒绝公爵求爱的经过。一往情深的公爵并没有就此罢休，他要韦奥拉带着他赠送给小姐的一颗珍珠再到小姐那里去，向他表明他的爱情是超越一切的。他并不是看重奥利维亚的土地与财富，唯一吸引他的是小姐天赋的灵奇和绝世的美貌。维奥拉说他担心小姐再次拒绝公爵的爱，公爵生气地说不达目的绝不甘心。维奥拉见公爵这样坚定，很受感动但又很难过，他情不自禁地试探公爵说，如果有一位姑娘也像您爱奥利维亚那样痛苦地爱着您，那又将如何呢？公爵没有领会维奥拉的用心，维奥拉只得再次领命到奥利维亚那儿去了。这次维奥拉的求见可就不像第一次那么困难了，因为高贵的奥利维亚巴不得见到他呢。维奥拉很快被恭恭敬敬地领到了奥利维亚的花园里。奥利维亚一见公爵的使者，立刻把别的人都支开，只剩下他一个人，拉着维奥拉的手亲热地说话。维奥拉刚一开口说再次登门是为了替公爵说服小姐那颗温柔的心，小姐立即打断他的话头，要他别再提起公爵的名字。反过来他却向维奥拉暗示，如果维奥拉是为自己向他求爱，他倒是乐于接受的。维奥拉刚刚想把话支开，奥利维亚更加急切地表示，上次维奥拉来后他就迷醉了。他话里有话地说，我叫人拿了个戒指追你，我欺骗了我自己，欺骗了仆人，也欺骗了你。我把你明知不属于你的东西硬要你收下，你是怎么想的？你一定看不起我了吧？停了一下他又说，像你这样敏慧的人我已经表示得太露骨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哇，这真是天晓得，维奥拉能说什么呢？